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的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读出一张9月13号收到的小纸条。这是一场婚礼，故事呢是从婚礼开始的，我们来听听他写了什么。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很久都没有给你们写信了，上一次是2017年3月份给你们写了一封信，很多年过去了，我也按照自己的心意坚持走了下来。在2021年8月29号，我和当时的男朋友结束了6年的爱情长跑，举办了婚礼。婚礼是在上海举行的，我们用自己这几年存的钱办了婚礼。这是一个很小型的婚礼，但是是我想要的样子。婚礼的前一个月爆发了疫情，所以来参加的人并不多，都是我们在上海的同事朋友，还有我的公公婆婆。我的家人一个都没有过来，我等于是自己把自己嫁了。婚礼的前一个晚上，我住在酒店布置出嫁的房间，房间是我老公、老公的弟弟和我的同事，也是我的伴娘一起布置的。布置婚房那天，我感觉很冷清，虽然房间很喜庆，但是没有家人，我觉得很孤独。我很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我坐在房间的地板上，深深的孤独感笼罩着我，父母亲人没有一句祝福，一句问候，什么都没有，包括在我婚礼的当天。其实在几年以前，我的想法是只要让我结婚就可以了，但是可能我现在能够结婚了，想要的更多了，想想自己也挺贪心的。因为疫情不能现场参加婚礼，我也能理解也能接受，但是一句祝福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这真的让我很难接受。其实婚礼过去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是他至今呢也不能释然，因为觉得疫情啊，家人自己啊肉身不能过来没关系，但通讯总是畅通的吧，为什么明明知道是我的婚礼就不能发一句祝福呢？其实因为我们不记得啊，在2017年，在遥远的2017年的时候，你当时写信到底是诉说了一些什么，为什么你和先生的这个婚姻还要冲破重重的阻碍，但显然可能你的家人不是非常支持和赞成你的这门婚事。但你想现在能够结婚了啊，为什么他们连假惺惺哪怕是假意的啊一句祝福都不肯发呢？让你内心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够圆满，这可能是我们的这位题主最不开心的一个原因之一，说明他对家人还有期待吧。问问汪冰老师。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让我们失望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对别人的期待。其实从某个角度啊，因为这封信中并没有具体的说明父母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去面对你现在走进的这段婚姻，但是倒过来想想啊，我只是想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当父母不认可我们选择的时候，他们怎么会祝福我们呢？非常困难。原因是啊，他可能会觉得你做了一个糟糕的决定，甚至他们可能认为你跳进了一个火坑，难道我还要祝福我的女儿跳进火坑吗？当然我说的并不是你的情况，我只是在想，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或者不做每一件事情会有自己的考量，当你不能理解你的父母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只是因为他们的重要的理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甚至可能我们知道的也是不能接受的，但那就是他们。人和人之间相处最大的伤害就是你为什么和我想的不一样，可是真正的现实就是没有一个人和别人想的是一样的。 没错，其实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啊来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的似乎还有一些隐喻的意义，就是你看本来他的家人是不太支持他的这门婚事的，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而因为疫情的爆发，又恰好他们也不能来上海参加你的婚礼，这是不是对双方来说都是比较便利的一个条件呢？否则呢，家人在现场 如果他的内心没有真心的对你们的赞赏、支持和祝福的话，那么在现场的气氛一定会有些尴尬，有的时候甚至会露出马脚。或者呢，假如在现场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我想我们的题主在内心更是无法接受。但在现在呢，至少从你的来信当中来看啊，你是有了一场虽然规模很小，但现场很温馨，是你自己理想当中的一场婚礼。而老天的一个小手指呢，让你这个理想当中的婚礼能够办成你理想当中的样子。只有一点没有让你这个理想变得完美，那就是没有收到家人的祝福。但从另外一方面去想想，现在这一切啊，是不是已经算是你能够得到的比较美好的一个选择了呢？我们都知道完美这件事情，其实在人生当中，在我们人的世界当中，其实是不存在的。所以假若你能够换一个角度去想一想，这或者是一种更加理想的安排呢？ 如果没有完美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学会取舍。其实题主自己活得也蛮清醒的，他告诉我们说他最看重的愿望就是这段婚姻，他终于拥有了自己一直向往的婚姻生活。但是之后呢，当第一项已经满足的时候，很快啊，他的清单中的第二项就变成了第一项。这也非常可以理解，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祝福自己的婚姻吧。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当中，这也是一个重复率非常高的桥段啊。可能因此和自己的父母反目，或者经过非常曲折的周折之后，有一天父母终于理解了，原来孩子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原来他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自己认定的方式和孩子不一样的时候，应该学会尊重他们。可是有多少父母可以马上的了解知道这一切，或者接受这一切呢？他们可能在有些时候觉得自己抱持着自己的标准甚至自己的执念才是对孩子更深的爱，那殊不知爱还要问接受爱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但是幸好的是，我相信啊，你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内心能够支撑你走过这些年，包括你自己布置自己的婚房，我看出老公的弟弟也非常的帮忙，所以其实你收获了一个可能很多人在人生当中都寻寻觅觅很久没有收到大礼包。但同时呢，像刚才思佳所说到的，你的人生也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都远非完美。当你在想到家人的时候出现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甚至对父母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怨怼也好、遗憾也好等等愤怒都非常正常可以理解。但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现在这样的情绪好像正在破坏你当下应该去尽情享受的二人生活。 因为我们的题主内心也有一个小小的执念就是他希望他的婚礼能够圆满。这个圆满呢，就是你不来我都能够接受，你发句祝福至少让我在内心就认为是圆满了。我会觉得你是不是对父母孩子啊，对婚礼这件事情会有一点点太固执的那个要求呢？当然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很多角色，我们在单位扮演一个角色，那可能身为女生啊，有女儿、妻子、母亲这样的角色，我们的父母也是他们的人生角色。但是他们是不是一定就是在人生当中，在智慧，在很多方面啊，在包容心方面一定就真的能够无条件的接纳他，就是做得很好的人，就是智慧很高的人呢？我最近听到有一种说法啊，其实我们的父母也不过就是在我们人生旅途上你可以称他为是学姐啊，或者是学长啊，就是这样而已。我们大家都要在完成自己的功课，可能是各种因缘际会啊，让我们聚在一个家庭当中，他们要扮演父母的角色，可能他们自己本身也不是很成熟，面对人生的很多事情也不是非常的完善。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要一定按照所谓理想完美父母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是双方都会比较好过一些啊？他们只是年长几岁而已，他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好，包括在我们小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成为那种理想的父母，他们也是被要求要做到这个角色，也是第一次做这个角色，这样是不是会让大家都好过一些呢？因为你现在也结婚成家了啊，算是一个大人了，你将来也会成为父母，如果你的孩子一定要求你成为一个理想的父母，可能你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要求，对不对？接下来和你分享书中的内容，这本书的名字是《幸福有方法》，作者美国索尼亚·柳伯米尔斯基，由周芳芳翻译，中信出版社出版。 谅解是什么？在本章中，我一直在告诉大家如何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逆境。在众多苦难中，有一种痛苦非常特殊，它源于他人对自己的冤枉、伤害或人身攻击。这种伤害或侮辱包括身体侵害、性侵害，也有可能是精神上的伤害。伤害和侮辱的方式包括辱骂、攻击、背叛和遗弃等。显然，面对这样的伤害，人们一开始会本能地产生消极情绪，心存报复。除此之外，也有人可能想逃避施暴者，或是选择复仇。这些消极的想法和行为必然会滋生负面的结果。一心想要远离那个给你带来伤害的人，甚至想要打击报复那个人，最终只会让你自己不幸福，让你们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甚至有可能危害社会。从古至今，报复心理已经带来了数不清的罪行和恐怖的后果，谋杀、强奸、抢劫，甚至是战争、恐怖主义以及种族灭绝性屠杀。不过，本书关注的焦点是个人，是你。那么，谅解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值得我们学习并付诸实践吗？当我们被伤害后，整天想着逃避或者报复时，能够帮助我们远离这种思维的方法就是谅解。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提倡谅解的心理，谅解可以抑制逃避或者报复的心理，以免滋生愤怒、失望以及敌意。理想的做法是用更加积极友善的态度、情感和行为取代逃避和报复心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谅解是指谅解他人，而谅解自己则指一个增强自我价值的过程，而不是指克制逃避或报复的心理。研究谅解课题的心理学家给谅解下的定义和普通人对谅解的理解略有不同。心理学家认为，谅解不是和解，也就是说，不一定非要和侵害者恢复关系才算谅解。谅解同样不等于赦免，赦免是法律术语，通常指在司法体制内部才可实施的行为。谅解也不是宽恕，宽恕就是为伤害辩护，淡化伤害，默许伤害，这样也就不需要谅解了。实际上，谅解并不意味着给伤害找借口，提供一个情有可原的好理由。谅解也不意味着否定伤害，拒绝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最后要注意的是，谅解与忘记是一个误称，因为谅解并不意味着忘记曾有的伤害。实际上，当你真心谅解了一个伤害你的人，那么一定是经过认真思考才做出的决定，而假装忘记伤害只会让谅解的过程变得更加困难。那么你如何知道自己是否谅解了某个人呢？当你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减少了伤害对方的想法，甚至想要为他做些好事或者改善你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就意味着你正在谅解伤害过你的那个人。下面这些陈述来自一个谅解测量表，请认真思考一下，看看有哪些说法是你心中所想的。一，我要让他付出代价。二，我想看到他受到伤害，痛苦不已。三，我就当他不存在。四，我要和他保持距离，越远越好。在这四个陈述中，前两个是关于报复心理的，后两个是关于回避心理的。在这些陈述中，你赞同的说法越多，说明你遭遇伤害后越容易产生消极心理。若要做到真正谅解，你需要付出的努力也就越多。但是我们的题主所说的是他的家人啊，可能是至亲啊，应该说是父亲母亲，他应该不是会想让他们付出代价吧，也不会想让他们受到伤害痛苦不已。但你会不会当他们不存在呢？还是要和他们保持距离，越远越好呢？其实我觉得能够谅解他们应该是这件事情所能看到的比较圆满的一个结果。 嗯，刚才这段文字当中专门澄清了谅解的定义啊，这里边包括了不是说 觉得父母做的对，也不是尝试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只是决定不再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再继续牺牲自己当下和未来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谅解是为了让你增进你自己的幸福感，而不是在为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断地透支你今天和明天的生活。这里边还提到了谅解自己啊，有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原谅的时候，能够原谅自己的不原谅也是一种接纳，接纳暂时你做不到。我想这段文字我不知道对题主的影响是什么，我想借由这段文字告诉题主的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你是在等待一件事情，可能是父母承认他们做错了，我们不知道多少年之后父母才能真正的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真正的了解你内心的感受。但是在等待他们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做出这样举动啊，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你要不要不断的用这件事情来伤害自己，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选择。因为你每一次伤害自己都等于会把账记到别人身上啊，就是他们又再伤害了你一次。人是很有意思的，每当我们重复想起别人伤害自己的事情，我们对对方的憎恨就会加一分，就好像这个伤害又被重复了一遍。 其实我们在之前，我忘了是哪一本书中分享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原谅自己或者是原谅他人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我们都是凡人，凡人就都会犯错误的。但是呢，父母他们的身份角色又比较特殊，因为可能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第一任的权威，他们对我们是否足够的爱和接纳，决定了我们对自己的爱和接纳的一个程度。但什么时候证明我们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呢？就是当父母不再是我们内心当中那个高高在上的不可违拗的权威，当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也是平凡人，他们也是普通人，因而他们也会犯一些普通人就有可能会犯的错误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明你真正的成熟了，长大成人了。如果你依然以一个高标准去要求他们，就说明他们在你的内心当中依然是那个能够做主的权威，你依然等着他们对你的赞赏。但是你现在是否真的还需要这些呢？你是否真的已经长大了呢？在刚才那一章节的后面啊，它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关于如何去谅解的。比如呢，有写一封谅解信啊，就是这个练习要求你为伤害过你或者冤枉过你的人写一封信，原谅对方的行为，释放心中的愤怒、痛苦和怨恨。写完之后，你当然不必把这封信送给对方，你可以坐下来认真回想一下那些曾经伤害过你而你还没有谅解的人，是否经常会想起这个人，想起他对你的伤害，是否一想起这些就让你心神不宁，这些是否已经影响到你的幸福而你又无力摆脱呢？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应该努力学会谅解。那么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写封谅解信，详细写下对方给你的身心带来的伤害，清楚地告诉他这件事给你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你是如何深受其害的，还要告诉他你真心希望他没有做过这样的事，而在信的最后明确表达你的谅解和理解。另外呢，还有就是经常提醒自己。有一个关于谅解的故事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问纳尔逊·曼德拉，他是如何看待被囚禁多年这件事的？曼德拉回答说，当我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我就告诉自己，如果我继续憎恨这些人，那么我就等于还在监狱里。克林顿很赞同曼德拉的话，这些话对他而言就像一段祈祷文，他也一直提醒着自己，如果你已经将谅解他人作为你的幸福行动，那么即使这条路非常艰难，它也会是一条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路。当你发现自己又回想起过去的愤恨和痛苦时，一定要经常提醒自己，让谅解成为一种习惯。不知道这是不是让我们的题主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实践一下？ 刚才这封谅解信的细节，我不知道题主有没有抓住啊？里边包括了要仔细地写出你经受的伤害、你的愤怒、你的不满、你的要求。其实当这些愤怒、这些复杂的情绪、委屈在你的内心纠结的时候，不妨把它们表达出来、写出来。也许现在还不是个很好的机会直接告诉你的父母，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不是恰当时机，这需要由你来判断。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抒发对你有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啊，一位刚刚结婚一个月的新娘啊。说到了在婚礼上，其实各方面都是很温馨的，应该说是一个理想完美的一个婚礼。唯一的遗憾呢，是他的父母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来到现场，而且呢，竟然没有祝福。不来现场他可以理解，因为防疫的需要嘛，但是不能够送来祝福，这个是他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这是他内心非常向往的一个婚礼。而且我看他对婚礼的这个重视程度啊，因为这对每个女生都不一样的，有的人就觉得就是在一块吃顿饭就完了，也不一定需要有什么仪式，但我们这个女生其实她是非常在意仪式的。我就想婚礼这件事情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里程碑的一个事件，然而父母却连个祝福的话都没有，这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孤独，就好像自己是一个没有来处的人，对不对？对方的家人来参加了，自己的朋友也有来现场帮忙，还有同事，为什么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就不能祝福女儿一句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那如果啊，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啊，可能是在你非常重视的这个婚礼这件事情上，你作为人生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的这件事情上啊，包括我们刚才给你的回应啊，谅解，包括我们其实也非常祝福你们这段婚姻，但是别人的祝福到底有多少的价值？当然你内心是很感动的，肯定是有价值，但是一段婚姻真正能够经营的好，不在乎别人的祝福，而在于你们是否真正的能够成熟，谅解是成为成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想那如果你能够谅解你的父母在这件事情上啊，你认为他们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这其实会提醒你在婚姻当中，你和 你的另一半，你们也能够互相的谅解。我觉得伴侣之间的互相谅解才是让婚姻能够一直坚固啊，坚如磐石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吧。 其实刚才思佳说完了，我就想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书的谅解的背后，如果放在具体的情境，我们这位题主和父母的身上，就是把父母当人吧。我们很容易给人一些角色设定，你是我的爱人，你是我的先生，你就该如何如何，你是我的父母，你就该如何如何。但他们在完成父母的角色之外，或者说实际上在父母的角色之下，在爱人的角色之下，他们的本色首先都是人，和我们一样。如果从这一点上来看，真正的谅解就是允许人是人，对不对？因为我很容易对自己亲近的人产生一些期待，有些期待可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希望，但并不是对方一定要完成的义务。所以当对方让我们失望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谅解，就像刚才思佳提到的，关系会变轻松。我们知道就算他想做到他之前的承诺，他也未必能够做到，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力有不逮的时候，也有自己认知的误区等等。我们也能够允许自己为人，是吧？把自己当成人，又把这个礼物给对方，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就太美好了。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在爱里边感受到那种自在和被接纳。 所以你看，当你给我们写了小纸条，我们从这个角度给你一个回应的话，我觉得这个婚礼啊，可能从这个意义上也是父母送给你一个大礼包。虽然这个礼物可能外表的包装纸不太好看，但如果你真的能够理解了其中的内核的话，理解到谅解这件事情对于未来所有的关系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那可能才会让你今后真正能够体验到幸福吧。最好的祝福也给你们，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感谢汪冰。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The same story before. Someday, if I'm still in this world, please crush me in your arms, 'cause I fear I'm going to die. Yeah, I thought I am strong. It's hard to say what would be wrong. Too far from what we've believed. But I thought I am strong when you helped me for so long. And now my voice is gone. One day you came into my dream, sat next to me and said you wanted to be free. I said one day, one day you will be free. If you do, just follow my voice in the song, you'll come around. Please don't tell me the truth that we had the same story before. One day you broke my heart, you took my dream and stole my soul. You left me alone with nothing to say. I thought I am strong. It's hard to say what would be wrong. Too far from what we believed. I thought I am strong when you held me for so long. And now my voice is gone. One day you came into my dreams, sat next to me and said you wanted to be free. I said one day, one day you will be free. Just know that for too long. If you do, just follow my voice in the song, you come around. That one day, 好的，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田阳。接下来我们是好书慢读。那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依然是来自英国作者凯特·福克斯写的《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幽默规则。这个标题既可以从字面上解读为关于幽默的规则，也可以望文生义地解读为幽默才是一切的规则，好吗？事实上也许后者更合适一些，因为最值得注意也是最重要的关于英式谈话幽默的规则，恰恰是幽默在谈话中无处不在的主导地位。幽默才是一切的规则，幽默才是传统谈话的灵魂，幽默无所不在，幽默无所不能。我并不准备专门辟出一章谈幽默，我知道就像阶级一样，幽默贯穿于英国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最好是放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中来谈比较自然。 但是谈论英式幽默的问题在于它如此广泛，我真的每隔一段就谈一次幽默，那反而会费时费力不讨好，所以便终于还是有了这关于幽默的单独一章。我知道关于英国人的幽默感早有一大堆的文字，不少人出于爱国主义情怀想证明我们的幽默感如何别具一格并且优于其他人，好像许多英国人都相信我们已经拥有某种全球幽默专利，即使不能包揽所有的幽默品种，至少可以打响某一种幽默品牌，比如像机智，特别是讥讽之类的高端幽默产品。而我的发现则证明，也许英式幽默确实独树一帜，但最终决定英国人性格的因素是我们融在幽默中的价值观。反之，幽默最重要的一面也正是在于其体现了英国文化和社会互动。在其他文化中，幽默需要有特定的时机和场合，幽默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与众不同的谈吐。在英式对话中，幽默的潜流却无处不在，我们无法只说你好，或是只是单纯的评论天气，而不去努力弄一两个笑话出来。大多数英式对话都会至少带点调侃、嘲讽、讥讽，或者是故作轻描淡写，还有幽默的自贬、讥笑，或是干脆来点装疯卖傻。只要你喜欢，幽默便可以成为我们的缺席方式。我们不必刻意弄出幽默，我们也不必刻意避免幽默。对于英国人而言，幽默规则正是文化上的自然法则，我们自动地遵守幽默规则，正像我们被迫遵守地心引力定律一样。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一项所有英式谈话的潜在规则就是避免过分认真。尽管我们不一定最幽默最会讽刺，但是英国人确实要比其他民族更在意严肃与肃穆、真诚与过分认真的区别。要想了解英国人的性格，这种区别就相当重要，我觉得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如果你不能抓住这些微妙而重要的区别，你就永远无法理解英国人。即使你能说流利的英语，你在与英国人谈话中也永远不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你的英语也许毫无瑕疵，但你的行为要点明显存在重大缺陷。一旦你对这类区别足够敏感，那么别太认真，就真的变得非常简单。严肃是可以被接受的，而肃穆是被禁止的，真诚是被允许的，而过分认真是被禁止的。自负和自我抬高都在社交规则范围之外，严肃的事情可以被认真的讨论，但一个人不能太严肃地看待自己。自嘲尽管其骨子里是某种形式的高傲，却是英国人的一项讨人喜欢的特性。我希望我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如果我高估了我们自嘲的能力，这本书就一定不会畅销。举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那种将手放在心上、激情四溢、炫耀性地敲击着圣经、庄严发誓的场面，会被大多数美国政客所青睐并且使用，但在英国，这一招恐怕连一张选票都拉不来。我们在新闻栏目中看到此类演讲时，都会不由得抿嘴偷笑，带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感觉，心里想着，那些受众多么容易轻信啊，怎么能被这种虚伪的胡言乱语所左右呢？我们若对此不是一笑了之的话，恐怕就会退而产生一种不堪忍受的痛苦情绪。这些政客怎么能够用这样一种荒唐可笑的肃穆语气说出这样一种令人羞愧的急不可待的陈腔滥调呢？我们当然知道，政客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讲着陈词滥调，我们的政治家也毫不例外，只不过正是这种急切之意使得我们心生反感。同样的反感也会在观看奥斯卡颁奖典礼和其他的颁奖晚会时出现，那些个美国演员怎么能够在接受奖项时激情喷涌、泪流满面呢？全英国的电视观众全都会用一种手势，拇指向下，意思就是恶心死了，我都快吐了。你很少看到英国的奥斯卡大奖得主用这种把心掏出来的激情表演，他们的演说大多比较短、比较庄重，或者带点自嘲式的幽默。即便如此，他们也总是表现得非常不自在，或是非常尴尬的样子。 任何英国演员若敢于打破这些不成文的规则，那他一定会被讥笑，并被斥为装腔作势。而美国人尽管最容易遭到我们的嘲笑，却绝对不是我们嘲讽的唯一靶心。英国人能够在20步之外一眼看出任何自我吹嘘的迹象，即使只是电视中一闪而过的细小画面，即使是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语言，也丝毫不能阻碍这种才能的发挥。所以，何止美国人，世界各国领袖们的爱国主义激情，世界各地的作家、画家、演员、音乐家、学者和任何其他公众人物的自高自大的急切态度，都同样要被英国人拿来诋毁、耻笑一番。英国人限制过分认真，特别不喜欢高估自己的人。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政治家和其他公众人物，他们的日子可不怎么好过。英国公众眼尖，国内政客们若是对这些规则有丝毫的违背，他们可不干。哪怕只有一丝迹象，表明某位演讲者可能夸大了力度，并且逾越了真诚这道坎，弄得过分认真了，英国公众一定在第一时间发现他，并以得了别胡扯了的嘲笑方式立即指出来。我们在每天的日常对话中对其他人也同样苛刻，就像我们对待公众人物一样。事实上，如果一个国家或文化可以用一句短语来评价的话，我一定会推荐得了别胡扯了这句。它真是英国国家短语的强有力的代表。杰里米·帕克斯曼则认为，我知道我的权利是最好的代表。不过他并不真正使用这句短语，但他经常引证这句话，而且在他自己列出的英国性格列表上，这是唯一的一句短语。我理解他的观点，而且我知道我的权利这句话确实很好，很优美地抓住了一种特别英国化的顽固个人主义和强烈正义感。但我仍然坚持我的那句，得了，别胡扯了，要比挑衅性的鸡鸡吊门喊出的我知道我的权利更贴切，更能代表英国人的逻辑。正如有些人所说，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拥有讽刺文学却没有革命的原因。好，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的这本书《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